第六節，剛才我講那個結果是怎樣的、即如果譬如說在九月之後這間公司Montana它就 真的出到 真的出到了，那就股價升啦，那人告訴你那醫好啦，這樣但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可能性，就是說其實有一班人呢就想了一條橋出來，就是呢、我在個實驗室裡面做了合成的病毒，那跟住呢我又做了一隻疫苗出來，咁但係呢嗰隻疫苗呢我唔會真係話俾你聽喎，或者個測試方案我又唔會真係話俾你聽喎，咁等個疫苗呢就等到呢個病情呢爆得好嘅時候，哇大家就即係仲加上即係恐慌啦，即係大家就願意出任何嘅代價或者錢呢、去買呢隻疫苗或者呢個咁嘅即係 快速。疫苗之前就是口罩啦。 是啊。你真的想到嘛。 口罩難求，未必已經發生了的。 你說如果那個人知道這個疫苗爆之前他已經做定口罩，那個人就發達了。 那個真的預測到先機，我懷疑都有人做到的，那件事是。繼續這個，其實那個疫苗是你會看到現在這個情況之下、大家留意那個語氣、就真的好像空有成竹，是在年底那裡擺出來的。 我們 再想一下 Bill Gates 這陣子說了什麼東西，即是他這陣子已經是差不多成為了人民公敵的了，即是說 Ron Eisenhower 他也不是人來的、為什麼呢？第一樣他盛讚中國在今次處理這個疫情的、 整個方式。 第二樣就是他 已經參與了一些， 他給了很多錢這公司。咁後面嗰個原因呢，就係我哋之前都提過啦，就係話如果一旦呢呢、這個疫情係透過疫苗同埋一個監控嘅措施係能夠將佢穩定咗落嚟，甚至將佢解決咗，咁大家有一個好自然傾向呢，就係話個疫苗好啦，我亦都需要知道邊個有疫苗啦，所以佢提出那個 ID2020 那個，咪大家唔受落咯。咁而家呢個就係大家最即係喺 UFO 界喺呢、這個即係所謂 UFO 界入邊最擔心嗰樣嘢嚟嘅。即係呢個係一個變相嗰個社會控制嘅一個發展嚟嘅。而呢個發展本身咧係得大家認同嘅。咁你如果為咗防禦，你話大家係有呢個限聚令先，大家唔好行埋一齊啊嘛，大家應該屋企嘛，大家唔好睇戲啊嘛，係咪應該係咁先？你覺得好理所當然噶嘛？但你跟住有冇諗個問題就係、是，咦咁如果係咁啊，好多人嘅個人資料啦，身體即係嗰個行動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情況啦，係會俾一個即係、就是、政治勢力去所控制噶嘛？ 可以監察得到， 可以監察得到嘛， 看到你的那個行蹤， 是的、第二樣嘢是什麼呢？第二樣嘢而家你話，由於這個即係新間公司佢個 CEO 是嚟自呢間梅里愛，應該是 BioMerics 啦、就是呢個人呢、這個呢間呢呢而家你相入邊見到呢個其中一間公司， 白頭公公， 係白頭公公其中一間公司嚟嘅。咁而佢又有份做呢個無案實質喎。咁你諗下，如果係即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班人，这个不排除一定入面有中国人的 ,ok,、即是他们制造一样的东西出来、爆出来之后，他们在事前已经做了个，即是已经想了个疫苗出来了，想了一个做疫苗的方法出来了、但只不过就不会即刻告诉你，那他到时呢就是在透过这样东西就可以赚很多钱。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你咪好戇居囉，即係話你又即係俾人搞到有病，跟住嗰個搞到你有病嘅人就賣返啲藥俾你， 好多時都係咁嘅呢， 咁你仲要感激佢， 咁呢、這個好似一個我哋睇緊一啲電影叫老千計狀元財，即係嗰啲嘢呀，先預設一個天仙局，又印你入局咧，咁又就幫你解決咗個問題，就變咗你嘅恩公添。 咁你覺得呢個可能性存唔存在咧？ 都話係一個劇本嚟噶啦，依個類型片嚟嘅。咁依個我覺得咧，就你會睇到咧。不過依個係一個玩得好大，而且一個全球性嘅一個 即叫商局的運作的、 嗯 啊、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看這件事件或者來分析會不會有這個可能呢、 嗯 啊、那我覺得戲呢就會有可能的 了。如果去到 現實就不知道 去到這樣呢就即是會回轉頭我們看回整件事，即是說如果用一個這樣的 scenario 去看的事，那這件事怎樣呢，就是說、 嗯、 那個實驗室本身那個即係去做嗰時候，其實佢已經有目的係會做一隻人造嘅病毒出嚟嘅， 即係同以往嘅嗰個叫自然嘅一種病毒係有唔同嘅， 係 嚇俾你 check， 可能俾你 check 到添，嚇特登俾你 check 到添，係 啊嚇，咁呢個做法本身咧就唔單止係我哋上個禮拜引述嗰個蒙特利爾佢講過，因為好多年前何美灣博士佢都提過，就係而家實驗室入邊都好多佢哋會做將呢啲咁嘅不同嘅病毒嘅基因， 係 將佢重新排列，睇、 嗯、 下會出到啲咩嘢出嚟。喺、嗯、技術層面咧，其實呢樣嘢本身已經係做緊嘅。咁、 嗯、 佢當其時已經提出一個警告，就係如果你咁樣做，而嗰個實驗室本身係有一個設計上或者係一個管理上嘅問題，佢哋就會漏出嚟㗎。而呢個狀況咧，喺美國同埋俄羅斯或者前蘇聯係發生過嘅、 嗯。 只不過中國奇怪的地方就係佢揾一個人口好密集喺一個交通樞紐嘅地方去做呢樣嘢。 係。 咁呢個就到而家都係難以解釋嘅。 係。 嗯。你逢親你去做一個好危險嘅，你冇理由將一個即係一啲咁嘅選址，會擺喺一個交通樞紐度啊嘛。 係啊。嚇。啊，呢個即係大家諗極都諗唔明。 嗯、而點解美即係呢個法國嘅呢間公司佢去做嗰件事，冇對呢個選址提出異議咧？ 嗯哼，亦都即係負責就設定喺個嘅嗰個中國內地， 嗯， 都冇問題嘅，嚇、啊，好奇㗎呢、這個真 係嘅。係啊，咁另外一個奇嘅地方就係咧，美國嘅軍方佢照計一路應該有 monitor 有監控中國。甚至其他國家的一些生化 的發展 ， 因為在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時候，對侯賽恩已經提過一樣嘢，就是大殺傷類武器嘛。呢、 嗯、 個其中係包括化武噶嘛。 嗯， 係。咁所以係冇理由完全忽略緊其他呢啲。 嗯哼，嚇。嗯咁樣嗰、那個你會睇到嗰、那個唔使我哋講答案咧，依資料擺曬出嚟，大家可以喺度參詳一下嘅。 咁、假如咧就係呢、這個即係、就是、法國公司或者入邊呢啲人咧，佢哋對呢、這個武漢嗰個實驗室嘅過程咧係有充分嘅了解，佢哋都知道咧，即、就、係、是、有可能係泄露嘅話，咁點解唔會喺法國嘅報章度曾經係？即係爆出嚟咧，係等佢事後先至爆咧、 嗯。 因為呢個同呢個大灣嘅情況係唔同嘅、 嗯。 大灣嘅情況咧，就係我哋知道啦，或者係而家喺台山嗰啲實驗廠咧，佢一有事一早就爆出嚟噶嘛。但係呢個法國呢個情況咧，即係喺武漢呢個情況咧，佢哋一路係哇，佢哋講話一路啞忍嘅。佢、嘅解釋就係因為法國冇能力去抗拒中國嗰個壓力。咁、呢個可唔可信咧？大家其實應該真係。真的想想 即係佢好似話冇乜能力嘅，咁但係你要有啲叫前因後果噶嘛。 係啊， 咁啊成件事咧，即係發覺咧，即係都喺度玩緊一樣嘢，就係、是、好似一首歌嚟嘅。香港有首歌叫咩？輸香港制度啊。 嗯，有隻咁嘅歌咩？ 有隻咁嘅歌，輸香港制度啊。新噶新歌嚟噶，不過係撳啲嗰個掣，輸咗嗰個掣。但係成個歌咧就即係講一個開關制。 嗯， 嗱個制度。咁樣成個法國咧，即係我諗，如果大家即係都睇，如果講又係講大亞灣事件，唔係話喺嗰啲中國核電廠出現嘅一啲咩問題，或者而家一啲人都針對緊咧武漢實驗室咧，如果呢一個係真係喺個實驗室個出嚟啊，而家特朗普就話肯定嘅，咁、我哋要睇 佢話佢嗱，佢話佢已經收到資料噶啦、不過佢唔講出嚟，但係呢、這個講法係喺。 這個美國的政府向情報機關施壓之下出現的 ,ok? 咁、情報機關究竟呢排做過啲咩嘢呢 就話喂你班友仔仲未寫交啲長嘅劇本出嚟喎咁樣樣。咁樣就主要呢就你會睇到呢成個嗰個其實好關鍵嘅就係呢一個病發，我哋即係有到全球咧，即係變成一個危機嘅呢種病毒，嚇、去翻個嗰個即係主要嘅嗰、那個起端個兆因嗰時候咧，咁其實大家針對緊啦。如果佢係天然，你解釋到呢個天然嘅病毒點樣形成，然後解釋到唔關係響呢個叫做係病毒研究所個出嚟嘅咧，呢、這個咧就係一個好勁嘅編劇嚟㗎啦。解決到呢個問題啊！ 唔係，但我要補充一樣啦。其實嗰個武漢實驗室佢唔一定係人造嘅，即係呢個病毒唔一定人造。 呢條豬 唔係， 冇人知道呢個答案。 唔一定人造，佢都要負責任。個原因咩咧？就係佢係自然界嘅病毒都有可能嗰個流出嚟嘅。 佢最其實最關鍵咧，呢個就係話一指錯，滿盤皆落索嘅嗰啲。就係、是、因為喺開頭嗰時間咧，即係嗰啲唔好講啊，實證例團隊嘅呢、這個年頭嘅論文啦。咁啊，嗰班正義嘅醫生咧，佢嘅嗰時佢吹哨嘅嗰個時刻咧，如果你可以抑制得到，咁啊，其實就可解決到好多後來將會出現的。 所以你提出呢個咪同個時間就唔夾咯。嗱，因為你嗰陣時已經其他喺武漢十三，你已經 alert 咗噶啦嘛。 係。 咁點解同時呢班醫生去講嘢嘅時候，你係唔俾佢講咧？ 嗯哼， 係嘛？咁、即係你要解釋點解要咁處理法咯。 咁啊，所以咧呢個就會變成咗咧，如果你講戲嚟嘅講咧，就係、佢做咗一個咧矛盾位，好大好大嘅矛盾位。咁矛盾位咧就啲觀眾咧就坐就即係好似我哋即係買飛入場睇嗰啲嘢啊嘛。我哋冇能力改佢嗰個古仔嚟㗎，就睇你點樣解呢條橋啦。睇你點樣將呢個矛盾嘅位置用乜嘢遊戲規則，然後即係將佢咧解決咗呢個問題。 咁嗱喺中國嗰度咧，其實佢曾經推過另一個劇本出嚟嘅，就係話喺十月嘅時候咧，有一班美軍去咗中國喺武漢，就參加咗嗰個咁嘅 運動會啊嘛， 運動會 啊，軍人運動會啊。 咁嗰個引翻咗之後咧，佢病咗咧，佢病咗咧，咁佢係 patient zero 而家話喺 Google 度查到呢個人嘅呢、這個女性， 姐姐嚟噶嘛， 姐姐嚟噶嘛。OK， 好啦，攬曬面啊，姐姐。 係啊，因為佢都俾人搞啊嘛。咁嗱，如果你係話係呢個咁嘅古仔嘅話咧，咁你亦都有責任要將成個古仔嘅過程將佢即係去 解釋清楚。 嗱，譬如話。由美國的呢啲士兵過嚟， 咁係一戰嚟嘅。 咁佢喺美國嗰時，佢呢班人係病咗咧。如果喺美國嗰時，呢班人病咗，喺美國已經都傳咗出去喎，即係喺美國你都爆喎。咁你就跟住話啦。嗱，其實美國喺舊年爆嗰啲所謂流行感冒，其實就係呢只菌嚟嘅。嗱、你可以咁拗噶嘛。咁、你跟住咪去 check 翻喺美國呢班人，即係美國嘅之前舊年啦，講緊喺年中嗰時，即係流行性感冒。佢哋嗰只病毒係咩病毒嚟啊？咁你可以调翻转头，要美国攞去查噶嘛？你系得噶嘛？咁点解你而家唔够胆先？系、嘛？点解你咁被动讲咧？就话喂，唔系唔关我事，咁唔关你事，关边个事先？系嘛？你都有权去差人翻美国佬系佢哋搞出嚟噶嘛？系嘛？ 吓，咁啊，即系中间嗰个过程咧，即系漏咗一啲叫做系戏剧嘅描述啊。 系啊， 你搞解决 因为条桥咧楞唔起啊。 系啊， 即系譬如话你由呢、這个喺美国爆出嚟呢单嘢。點解唔會好似喺中國咁樣咧？中國就四通八達傳咗出嚟，有意大利啊、西班牙傳咗出嚟噶嘛。如果喺美國爆，佢都會咁樣噶。咁亦都即係嗰個病情會晨早就爆咗出嚟噶嘛。咁、你跟住下係一個氣候嘅原因，佢等到要冬天先至爆，咁有得噶，係嘛？即係入邊去拗咧，係根本係有得拗嘅，再有拗嘅問題就係大家一拗嘅時候咧，攞證據出嚟啦。美國佬就有一樣嘢，你俾我去呢個武漢入實驗室查。你叫阿石正麗去美國接受呢個盤問 ，OK？ 咁美國佬就俾呢、這個俾大你就，咁你中國可以調翻轉咁啊？你美軍，你叫我美嗰陣時喺美國喺呢、這個喺武漢嗰個體育節嗰啲美軍叫佢翻嚟中國，我哋重新驗過佢，咁你又可以咁驗噶嘛？係咪啊？ 係。咁你喺嗰時候咧就講而家成個疫情咧就轉咗落一個另一個階段咧， 就是已經上了個政治舞台那裡， 肯定是的。現在這個政治事件 就已經不是在大家 但是我做這麼久強調一件事，就是為什麼法國那條線沒有人 去跟嘛， 嗯， 就是這間法國的梅里埃公司，它其實是一個相當著名的，就是在十九世紀這個巴士德一個很著名的這些，即法國的生物學家， 藥物 專家。現在譬如我們消毒Pasteurize 嗰都係嚟自佢呢度噶嘛，即係佢嘅助手開咗呢檔嘢，咁就醫過好多，即係好多嘅流行病咧，佢哋喺嗰個實驗室佢哋都有做過嘅。就喺2003年之後咧，就係、是、即係中國特登重金就請咗佢啲法國嘅去嗰度。但係我問嗰個問題就係、是，佢哋作為一間咁嘅公司，其實佢哋唔係開發疫苗喎，嚇，佢哋做檢疫喎。但是而家呢間疫苗公司咧，同其他傳統嘅藥廠係冇關係嘅，係突然間爆出嚟嘅。但就同呢間法國公司反而有關係。咁呢個形成一個三角嘅關係就咩咧？武漢實驗室、法國公司同埋而家呢間俾美國嘅政府視為救生套嘅莫德納 十歲嘅一個新嘅 呢個三角關係，點解冇人去查咯？ 咁可能新發展啫，但係都趕唔切查啫，係嘛？ 我覺得不會，我覺得不會。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這間、法國的、公司呢，它投資了在這個即是武漢實驗室，即是開發武漢實驗室，是有份美國去付錢的。美國裡面一樣有人知道其實那個來龍去脈是什麼來的。而且最諷刺的一樣就是那個人站在大外部身邊，即是長期做解話，不過下個星期不准他出來，就是Fauci。即係而家我俾呢個即係人物俾大家睇咯。咁點解成件事本身咧，到而家美國冇人去即係追查呢件事？因為呢個 Fauci 這件事呢單嘢咧，係 Newsweek 最新爆出嚟，係兩日前爆出嚟嘅。就係嗰個武漢實驗室喺美國嗰度攞經費嗰度，嗰個批款係佢批噶嘛。 咁啊，佢呢個係要需要解釋翻，咁啊，至 冇啊，而家冇人問，冇人問佢喎，冇人問佢喎，咁淨係就話一樣嘢，就係啲人抹黑佢咯。咁唔係抹黑噶，咁因為武漢實驗室發生咩事，而家你特朗普話係要查啊嘛，咁呢個係一個主要嘅證人嚟噶嘛，佢當期點批呢個款項，佢有冇跟住批完之後走去跟翻睇呢間實驗室掂唔掂咁啊？咁呢個係一個好 legitimate 嘅疑問嚟噶嘛，咁而家係冇人去。去跟進呢樣嘢咯， 咁啊要去到最關鍵嘅嘢噶啦， 係啊， 係咪留得下一節嗰時再同大家講？ 唔留咯，今日到此為止啦，我哋下個禮拜先再見啦。 好， 咁你有冇嘢補充添？ 你都未講嗰啲 UAP 啊、UFO 嗰啲嘢、UFOlogy 嗰啲嘢。 你有講啊？咁你講啊， 你突然一個，唔係佢關鍵咧，就即係因為你提翻起一個最近咧，即係咁樣。咁高調咧，即係講翻個三嗰幾段片段，然後就肯定咧嚟做咧，即係其實證實咧，想講俾全世界知係外星人咧，係的而且確存在嘅。啊，信不信由你啊，我都係一個叫我雖然係 UFO 學會嘅個主幹事啦，不過我都係採取一個叫懷疑嘅態度嚟嘅。同埋佢依個公佈， 但我唔明白點解仲有懷疑啫？嗰段片段。你之前最多賴係假嘅啫，而家確認咗係真噶嘛？咁係真嘅，你解釋唔到嗰個就好明顯係一個 UFO 現象嚟咯。 唔係，我個懷疑就係佢點解要喺呢個時機啊？喺呢個疫情嘅時刻嗰時候咧，佢都其實幾高調嘅，好多人都即刻都提翻嘅嗰個嚟去做講出嚟嘅嗰個因由嚇。咁呢個咧就即係令到咧即係大家即係都諗翻起咧，即係通常咧即係講飛碟學嗰陣時候咧都。提及的其中一即係病同 UFO 嘅嗰個關聯咧，裡面咧就都係成日都有提流感嘅，譬如包括咧，你就算係幻想故仔、科幻小説啊，嗰、那個叫 War of the Worlds，都係咧，即係講咧有一班外星人咧嚟去侵略地球，後來就係因為咧地球嘅嗰啲最原始嘅傷風病菌，就令到佢哋 呢個係 H. G. Wells 嗰個故仔嚟噶嘛，就係、是。 那個咁啊 ，War of the Worlds 啊， 全部都好多咧，就比比皆是，唔講咁多咧，就但係一部咧，我咧就想提出翻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翻有一個叫做 ID 4，因為好難講嘅，因為有啲人可能好快就死亡嘅。ID 4最 前嗰排啱啱即係拍嗰個第二集添，第二集係內地有俾錢㗎， 又係俾錢。 咁佢咧就唔講第二集，講翻第誒第二誒講翻第二集有啊 Angelababy 㗎嘛。咁啊講翻第一集，第一集嗰時其實大家會救病嘅，就係咧佢有用 War of the Worlds 嘅嗰個概念擺埋落去一個叫做係美國獨立日嘅呢個戲 ID 4裡面咧。即係嘅戲劇嘅裡面咧所用，而係話佢心尾依班外星人衰樣嘅病毒係乜嘢病毒呢？係電腦病毒。 嗯。 咁啊，當時咧就俾人就係笑笑大八口啊！即係話地球發明嘅嗰啲電腦，點解同嗰個外星嘅電腦咧係咁容易入到嗰、那個係黑？即係嗰啲地球黑客咪可以？用病毒入到個系統咧，就因為笑病。咁、但係而家我諗咧就唔笑啦嚇。而家因為你會覺得係有呢個可能嚇，依、這個可能咧，即係裡面我哋咧神秘之嘢都有提及噶啦嚇。波頻嘅嗰個嘢之餘嗰陣咧，但係最關鍵咧就要講一樣嘢嚇，有啲所謂我哋唔知嘅人種，常常喺我哋依個地球嘅出現。大家一直咧，即系咧，即系有所發現咧。第二，政府係高度嘅唔承認。喺開頭嘅時候，即係尤其是戰後咧，羅斯威爾之後，啊，何解突然之間咧，這個咧就誒點啊？大家爭住講話，我有同佢接觸。咁啊，裡面咧嗰度咧，即係其實咧就你嗱，我哋咧即係作為一個 ufology 裡面嚟講咧，其實我哋。多多少少咧，即係呢啲資料整合咧，裡面咧，我哋就唔會將佢泛外星人咁樣嚟睇嘅。咁樣咧，裡面咧，即係仲有好多好多啲細節嘅玄機咧。有大部分啊，裡面嘅呢啲 information 咧，都係地球自己搞出嚟嘅。咁啊，而家咧講嘅嗰個咧，我覺得佢今次咧整嗰時候咧，我哋睇佢下一步咧，好關鍵嘅。應該 UFO。就會 come into town 噶啦， 係嘛？ 好似 arrival 咁樣啊，嗰部電影咪就講啦 ，UFO is coming to town。咁但係咧 ，arrival 咧裡面咧，如果你睇埋原著，睇埋個小電影咧，佢都好明顯講翻俾你聽，問你一個問題：你而家睇緊嘅嗰個咧，同外星人接觸嗰、那個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嗰部戲啊？嗰部戲嗰個改編劇本嗰個都好犀利嘅啊！佢就講咗俾你聽。你已經信咗咧，依個係一個外星嘅接觸。你發唔發覺嗰個係一個 mon 嚟嘅？一個而家我哋成日常用嘅呢啲叫高清嘅 mon， 佢會唔會係假嘢嘅？係啊，呢、這個你有冇諗過啊？如果你有睇過嗰本原作嘅小説，如果你亦都有睇埋第五套房，咁你就會知道咧，佢個古仔咧裡面咧，佢都揭示到有一種虛擬嘅。世界嚇、虛擬嘅空間嘅嗰個故仔，咁啊裡面咧嗰度整出嚟嗰度咧就包括咧，好似頭先台長已經話齋，佢依個會唔會係全世界咧喺度整緊一個局？而個局咧就想搞一個叫一個依個環球嘅新嘅商機咧，就將會出現噶啦。 唔係，而且係嗰個醫學嘅。醫療嘅方法係徹底改變咗嘛？同傳統嘅完全改變曬。 咁啊，其實 即係將你人體入邊變成一個藥廠。 啊，咁啊，近咪其實已經過去嗰十年咧，你會發覺咧係藥物係變成咗一個好嘅一個商機嘅。如果你懂得製藥， 或者等得恐嚇啦，即係嚇你係咪啊？你唔打只疫苗或者你唔裝呢個監察器咧，你就死硬嘅咁樣係嘛？或者你害人嘅嘛？咁好多人好自愿去做呢樣嘢 啊。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呢個咧就係臨尾嗰時候咧，我只係貢獻一句嘅咧，係藥人有病係要食藥嘅，但係食藥要千萬千萬千萬小心，因為藥裡面有啲乜嘢成分咧，大家要千萬千萬。唔該，唔好懶嚟，係食落個口嗰度嘅，你要留意嘅。 我講嗰個三個關係咧，就我睇英文睇唔到，但係原來法文有嘅。咁我就因為查咗三個 keyword， 就係呢間藥廠啦，咩梅里埃啦、武漢實驗室啦，同埋呢個 Moderna 個 CEO 個名啦。咁啊查到呢篇嘢出嚟， 彈咗呢篇嘢， 彈呢篇嘢出嚟，咁就我唔識睇。係啊，咁就應該有睇。即係涉及到頭先我講嗰件事嘅範疇， 係喎、法文嚟喎，揾下 MC 人嚟睇咧。 唔知啊，呢個留翻俾啲有能力嘅觀眾去睇啦嚇。咁但係好可惜就係英文嘅傳媒咧，或者中文嘅傳媒咧， 即係我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各自嗰個報導嘅比重咧，就係相當之偏頗啦。係 啊， 即係完全大家睇到唔同嘅嘢出嚟嘅。 啊，即係好有選擇性嘅 發放，係好有選擇性。 但係香港股比較好啲，好似你一揾有心機揾咧，其實香港大有人在，有好多好多人咧，即係都。周圍揾啲資料咧，好彩而家都未有高牆建立，我哋都仲可以揾到。 但係遲啲有㗎啦，遲啲有㗎啦嚇。咁我哋將 嘅， 之後就盡快，即係有得講得幾多啊，查到幾多就盡快噏曬出嚟先啦。 啊，啲進擊的巨人咁樣㗎，有好多 呢場 高牆， 呢場起緊㗎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